家的作业早有忘完，来者不拒之人最害怕是寂寥的灯。江湖马蹄声声，踏碎谁家的门，留下对的掌纹惊扰三更。何况敌我难分，或是善恶不分，最害怕是深爱着的人。英雄也不能美，江山画卷凄美，谁能见过无痕？风衣漫天吹雪，叠地几层。昨夜早有耳闻，来者不速之人，最害怕是寂寥的灯。江湖马蹄声声， 好艰难的。